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 你怎么突然换电乐了呢？刚刚那个温柔电乐，我还想说今天我们要温柔的开场是吗？周六的下午，各位听众，你在忙什么呀？我以为是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我们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节目啊，要不然别到时候让大家在这个 进入了午睡的状态。 对，进入一个午睡的状态，再睡着了，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真的是整个的2个小时都是要会给大家种草。 嗯，种2小时啊。 对， 咱们是成辛勤的园丁了。 对对 对， 对，要种2个小时，所以我也是很兴奋。而且今天就是在节目的开始我就觉得氛围很轻松。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直播间没有陌生人。 哪天的直播间有陌生人？你告诉我。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今天都是老朋友。 对，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豪。 嗯，大豪又回归了。然后真的你看这个，哎，我们再把这个，对，你们看一下这个大豪啊，真的是瘦了很多，又瘦了。 你看大豪的眼睛眨的拼命的变，都瞪得更大一点， 真的是 萌萌的，是 真的是又瘦了。我觉得跟发型也是有关系的，是换了一个发型 啊。对，我剪了。 嗯， 在你这么强大的恭维情况下，谁敢说不啊？ 不是，真的是大豪剪了短发我感觉更利索了，就是感觉很清爽。 我朋友说短发这种东西轻易不能剪，一旦剪了就会越来越短。 对，真的是这样。 会上瘾是吗？ 对，会上瘾。 就你会就再也留不长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 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要不要试一下？ 其实我是从短的留到这儿的。 对，你要不要再回去？ 我不想，我想还留长吧。还是 我怀疑过几个月我再来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是光头。 光头。 我们期待光头大猴来啊。光头猴。 可以可以。好，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收看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名牌 PK 十元店。说十元店的话会有一点点夸张吧，就属于是比较平价的一些产品。 对，就是那种便利店，大家可能在街边随便能找到的那种，不是什么大的牌、品牌的那种。 是的是的。哎，所以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到底是一些平价的好用呢，还是我们所说的大牌的比较好用？ 按理说是一分钱一分货。 嗯， 但到底差距有多大？ 对， 是不是真的都有差距？这事儿包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也不知道。 对， 我们得试试才知道。 是的，没错。好，那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好，今天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一周的时尚的资讯。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其实咱们这个潮流风向标呢也是给大家小小的一个种草吧。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实力颜值性价比都在线，下一任的断货王一定是他。 那到底是哪类的？这个标题好大呀。 是不是很大？ 很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嗯。 哦，这个图片我应该好像是，哎，在这里。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导图片了。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什么产品呢？ 哎，这一款呢，我们都说虽然已经是八月底了呀，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太阳呢，完全也是没有见这个。 其实只不过现在呢没有那么闷热了，但是在太阳底其实还是非常炎热的， 就是非常炎热，然后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的、 嗯、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注重防晒， 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坚持的工作。 哎，是的，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实力颜值性价比都在线的这个碧柔的哎牡丹花香限定版的清爽防晒。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嗯，而且马上要开学了， 嗯， 大家要军训了嘛，对，所以这个防晒呢也是力推给大家的，也是推给我们这些学生党，因为它的价格还是挺亲民的，一瓶呢大概是68块钱左右， 多少毫升的大概是？ 你看它，你看它是不是挺大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它的毫升，先说说它的功能和作用吧。 嗯、 这一款呢是新款啊，和老款不太一样，自带这个柔光滤镜的这个牡丹限定版，它的包装呢也是非常粉嫩的。那同时呢，现在就是。嗯，这种少女感的这种包装呢，味道呢也是一个亮点，是淡雅而且柔和不刺鼻，自然的牡丹花香呢能给人这种很心满意足的这种愉悦感啊。 嗯，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呢，这两款呢它的质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 哦，这两款不是同一款。 哎，是的，一个是乳液款，一个是啫喱款。 哦， 嗯，是这两个质地不太一样，就是而且它的防晒指数呢，我们说要选一个防晒产品，我们都比较关心它的防晒指数。 对， 它的防晒指数呢也是50+，哎，所以也是完全就是如果出去玩啊，或者是军训这样的，是完全够用的。 我有个问题啊， 嗯， 你说军训的时候总不能说好，现在站军姿，这样两个小时过去了，教官我要补防晒。 那要 教官是不是很郁闷？ 但是我跟你说，其实你擦了防晒和不擦防晒真的是效果是不一样的，绝对会被晒黑。 嗯，对，多擦点吧，因为中间可能没有机会让你去补，出门先涂的厚一点吧。 哎，是这样子的。我们来再来说一下啊，它的配方呢就是防晒剂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个，而且它这个主打就是清爽而且稳定性是比较好的。那就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款防晒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擦完之后的效果。你看这是 擦之前， 擦之前 before after 是哎变成这样，所以它这个防晒呢还是自带的这种提亮的一个功能， 嗯， 对我们的肤质，对，所以哎我还是挺力推它的，保湿程度也是不错的。 你说怎么那么没有底气？ 不是不是，保湿，因为我看见有很多就是小红书上面啊，嗯，什么都推了这一款， 所以这一款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嗯， 对，性价比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敏感肌们也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对，我就是关心说68块钱大概是多少毫升？ 这个应该是90毫升。 90毫升， 那很耐用了， 很耐用了。 90毫升，68块钱， 对，我觉得 完全没有。 我觉得学生朋友们是完全可以使用这一款， 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嗯，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种草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防晒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滋润持久又高级，这支口红呢只需要35块钱。 口红35块钱，真的算是偏平价的产品了。 应该是一支唇釉吧， 唇釉， 对。这次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彩妆产品，就是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是 LA Girl 洛杉矶的这个大妹子，嗯，洛杉矶大妹子，她的就是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 LA Girl， 对，大家不要真的以为有一款产品叫洛杉矶大妹子。 是， 我们给她暂且译翻译过来啊。 对，就是以他们家呢就是有很多的眼影啊，也给大家推荐过哈，包括她的粉底液，就是很便宜而且很好用，可以说就是她很多的产品都不会让大家踩雷的。嗯，那接下来呢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LA Girl 的金属唇釉和单色的就是这种单色的这种金属唇釉，我们来看一下。 对，我很好奇金属两个字的含义。 嗯，就是这个唇釉非常厉害，就是我记得我的小师妹用过这款。 嗯， 对，也是，她叫猴子，但不叫大猴，她叫猴子，她用过这款这个唇釉，因为当时我她应该买的不是这个金属色的，应该是别的色号，因为这是新出的这一款。嗯，然后质地呢比较特殊而且非常迷人，有一种浓浓的金属感，超级炫酷而且超级高级。我们来看一下它一共有多少个颜色。哎， 天一能看得到吧？ 能看得清。 我们 五款颜色，就是图片上展示的五款颜色。 其实它显示出来的有一点点那种亚光色的那种感觉。 这是金属款也包含在这里面了，是吗？ 对，所有的不金属款就是 这几款都是 全是金属款，对。 所以金属款的意思是说，它这个颜色上面 有一点点布灵布灵的感觉， 有一点布灵，就是给人感觉有点类似金属的那种光泽感，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几款的颜色。那首先这几款呢，比较受欢迎的呢，就是863这个颜色是树莓色，薄涂呢是比较日常，金属光呢是非常的好的。再一个呢，就是862，对，862这一款呢是南瓜色，是比较偏橘调的，很元气显白，黄皮的呢也是完全可以驾驭得了。 我觉得866也可以，这个颜色。 嗯， 就是、 说是哪个？ 那看86倒数第二个颜色， 866是吗？ 这颜色就感觉偏粉一点的那个红。 嗯，866呢是蔷薇色，就是比较明艳，适合皮肤比较白的同学。 嗯，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862这个颜色呢，是是864。864这个颜色是枫叶红， 比较深了。 对，因为就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嘛。 对， 现在也是陆续的秋款的衣服也都上线了，现在秋款的口红也是要上线了。这个枫叶红呢是非常适合秋冬涂的。 而且我略略觉得这个颜色可能不太适合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 嗯，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分季节涂吧， 其实颜色比较重。 对对对，然后这个系列的质地呢是比较滋润的奶油质地，同时呢加入了维生素 E 还有这个摩洛哥坚果油，涂抹时呢不会卡我们的嘴唇，味道呢也是有点奶油的味道，很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唇刷，唇刷呢也是扁平的斜面，取用非常的方便，容易这个涂均匀，而且手残党呢也不用瑟瑟发抖了。嗯， 我觉得嘴唇的难度不高，比较瑟瑟发抖容易是眼线。 是，而且这一款口红呢，唇釉上嘴之后呢，成膜呢也是比较快，持久度呢也是非常合格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上一次就是这次它的上新呢是35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格很吸引人。 是的， 对对对， 今天推荐的好适合开学季这个时间。 当然啦， 很多学生朋友赶紧的去囤一些货。 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嘛， 十元店是吗？ 是的，十元店。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种草一款啊，就是便宜又好用，气质女孩的第一步就是它，是什么呢？ 气质女孩， 嗯， 有气质，皮肤白，脸红， 是吗？ 怎么叫有气质呢？ 哎，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不管是你是防晒还是保湿啊还是抗老这些护肤的大事相比，很多的女人呢会有一些平时不太在意但是又会影响到你就是心情的一些小困扰。 比如 就是头发会油 啊， 头发发质， 女生头发会油。 因为我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请过一个嘉宾，他说就是看这个女孩到底精不精致是要看她的发质的。 哦，你说是不是提到过，就是尤其是一些年纪越来越大的女性朋友，如果你的发根足够强健的话，它会拉扯你的皮肤往上走，不会那么松懈。 不是你的发根， 你说的 是 那个 头皮， 就是头皮，因为大家护理的时候通常只护理脸，不会护理头皮嘛，对吧？ 对对对。 但是你头皮护理好了，它其实是对你的皮肤整个脸是有往上提升的这个效果。 是的，是这样有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要就是从我们现在开始吧，此时此刻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和观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人们开始，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护理我们的头皮，不光是头发。 大侯平常护理头皮吗？ 我不会。听得刚刚听得我头皮一紧。 头皮发麻。 哎，我跟你说，就是头皮一紧的感觉，就是对，就是护理头皮的目的嘛，就是 为了让它一紧， 它就要紧紧，它紧起来，整个你的眼部这个皮肤都会往上被蹬起来。 对， 真的是有这个效果，所以很多人不注意，所以它皮肤松弛，大家觉得啊，只是皮肤的问题，其实绝对不简简单是皮肤的， 对， 跟头皮有直接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我们的皮肤是一直都要往下坠的嘛， 是 对，所以就是从头做起。没错， 从头顶开始做起。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定期的去做一次这个头皮的护理，就是大家去理发店就直接跟他说我要做一个头皮护理，他就会给你做了。 对，一些按摩呀，包括一些试用的产品都有。 是的，那今天呢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当然跟头皮没有关系啊，是跟头发是有关系的，就是大家马上就是现在到了秋天，唯一的问题就是皮肤会干，然后全身哪里都会干，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 对， 包括我们的头发真的是 就是很毛躁，甚至会就是那种摩擦，就是静电啊，就会毛毛躁躁的。那要说 长发女生这个困扰吧，男生可能说，哎，你说的是什么？没听过。 那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日常的滋养，就是多芬的这一款 哦， 嗯。天一有用过多芬的产品吗？ 我用过他们家的沐浴乳。 沐浴露是吗？ 对。 嗯，其实现在染发、烫发、用吹风机都是我们的日常了。如果你本身就是中干发质，那头发更容易干巴巴没有光泽。那现在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擅长修护滋养中干发质。然后你如果经常染发的呢，经常染烫的人呢，也可以要试一试。那首先呢，它是有这个修护受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次呢就是保湿滋养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算适合你了啊，因为你会有烫发的习惯吗？染发你都会有对吧？ 我其实一共就烫了两次， 但你现在是染了对吧？ 啊，染我没有烫，就是 对你这现在是染了，但你觉得你染完之后的发质有变化吗？ 没有， 就还是发质很好，没有出来那种毛糙、啊、 对，就是烫的话会很伤头发， 染还好一点， 染还好一些、嗯、对。然后我推荐的这一款呢，应该是清洁力啊滋润度就是都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就是因为超市应该都是有卖的。 对，这款产品算是比较平价的，它不是那种就是所谓的咱们说啊这个产品怎么这么贵，没有，日常使用 对 也是非常耐用的一款产品，我觉得是可以推荐大家来试一下。 是的，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它原价是现在是119.8两瓶，就是都是700毫升 哦，那很大， 对，119块钱，对，现在如果有折扣的话，应该就是会更便宜。 对，大家可以在一些购物节的时候囤一点这样的各个品牌的、嗯， 或者是超市有打折啊什么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天啊，我今天推荐的应该全都是一些比较平价的一些产品， 对，我们没有推出所谓的贵妇级产品，打引号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再一个就是我说过，就是我们这个卸妆是很关键的一步了。 对，其实我不怎么化妆哈，所以说对卸妆没有那么深的感触。 嗯， 但是有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多少要化一点，每次回家我在洗脸的时候，我都特别担心说，万一要是洗不干净怎么办？ 你是光洗没有卸对吗？ 对，我家里没有专门的卸妆的，我就会用洗面奶啊，或者是香皂这样。 那我今天推荐你一个， 嗯， 非常好用，大伙肯定知道了，就是巴尼兰的， 哦，知道 卸妆膏 是还不错， 非常不错，就是也很平价。那这一款， 看着很女性化的包装 啊，是 我觉得如果我的洗脸台上有这么个出现这么一款产品，我的同学到我家来会惊讶说你怎么了。 没关系，它有蓝色和绿色。 对对对、哦、这一款呢是大多数人卸妆路上的白月光。 是的， 白月光。 对白月光，就是 什么叫白月光？这卸的干净还得花的钱很多。 富察就是乾隆的白月光吗？ 富察就是乾隆的白月光，这是什么梗？ 不知道吗？你没有看延禧攻略吗？ 我看了，但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来的。 就是说那个富察皇后是就形容她像月亮一样纯洁， 是很宝贵的一个存在，是吗？ 对，就是这样形容一下我们的这个卸妆膏啊，大家都知道，大家就明白它真的是很好用的了、 哦、 而且性价比呢也是非常高的。这款呢就是价格非常实惠，而且卸妆实力绝对够强，而且不刺激我们的皮肤。我们说其实卸妆膏呢比那些卸妆油啊卸的这个力度会更好一些。对， 所以这一款就是在脸上涂完就水洗掉就可以，是吧？ 也还先 乳化， 然后用水洗，然后再用洗面奶洗一遍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说的是它出了一款新款，哎，就是 右边这一种， 这个右边的这一款就是纯粉色，上面的盖儿是 白 色的， 白盖粉瓶的这一款。 对，这款呢是巴尼兰官方今年出的新款，在包装上面呢也是完全的是升级了。新款包装的外壳呢是偏光设计，有点好看啊，不仅是外表呢比以前清新了很多，而且使用呢也确实摆脱了油腻这两个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用过这款卸妆膏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它涂在脸上之后会有一些油腻。 对， 确实是很油的那种。 嗯， 而且肤质感方面也是比老版的是强了很多。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新款的卸妆能力怎么样啊、卸妆能力就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 肯定会卸得很干净。 对对对，卸的是非常干净，而且大家在卸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转着我们这个 根据我们的脸上这个纹理来转的这么大，要不然就是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有皱纹啊或什么的。对，所以一定要注意，不管是你在护肤还是卸妆都是要注意这个步骤的。我们来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卸妆的力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肤感升级，就是温和不油腻而且无膜感，就是虽然清洁力度是非常强的，但是使用新款的这个巴兰妮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非常温和的，无论是脸部呢还是小臂的内侧都没有出现过一丁点的这种刺激感，包括很多人第一次试用呢不小心流进眼睛里面一些，也没有觉得很辣眼睛或者视线模糊很久之类的。它的这个pH 值呢也是在6左右，呈这个弱酸性，就算长时间使用呢也不会破坏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整个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那再啰嗦一下呢，就是这个新款的这个叫巴兰妮的卸妆膏呢是粉色罐的，所有的肤质都是非常适用的，而且敏感肌呢也是非常友好，对这种富浓妆啊淡妆呢都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甚至孕妇呢都可以使用的。 我刚才听说富浓妆，富浓妆是个专门的名词吗？ 不好意思， 是大浓妆的意思。 大浓妆， 对，我听说富浓妆，什么叫富浓妆？ 大浓妆，对，它的价格呢就是118块钱。 我不知道卸妆里面这个价位算是什么， 非常 算是比较平价， 算比较平价的了。 对对对，对。好了，我的今天的， 哎呀，我觉得你深吸了一口气，念了这么长一段话，不容易辛苦了。 我的不是种草环节就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的这个环节就已经这个结束了，也是给大家种草了一些，哎，从来没有种草过这么多评价的一些东西啊。 对，我觉得今天推荐的东西整体的就是性价比高，所以呢各位朋友赶紧拿小本本记下来，上网搜一搜，马上开学了嘛，很多学生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些产品试用一下。 对，同时呢我是觉得不一定就是大牌的就一定是非常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先介绍大牌，换一个思路吧。 就先说大牌是吗？ 对， 但到时候这样吧，反正基本这个在脸上化妆嘛，基本都左一半右一半，咱们可以分开试一下效果，看看这个大牌 就靠你了。 对，我就知道你自己挖了个坑，就一是看使用者上手的感觉，二是看这个上手之后的效果，咱们可以评价一下。 好的，那还是等我们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大家仔仔细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种草的产品，一会儿回来。

那我看看我这一堆所谓的十元店产品，我找的最贵的啊。 加油！ 因为有一些呢，也不能叫做十元店啊，就是一些二手的化妆品， 就比较平价的嘛。 应该这几款吧，这三个价格是一样的，就是分别就是在那种便利店里面买到的遮瑕粉饼、气垫 BB 和隔离霜，都是49.9，都是49.9。这应该是我买的这一堆东西，从眉笔啊、腮红啊什么都算上，最贵的应该就是，我看这腮红多少钱？这腮红是29块，对，最贵的应该就是这个49.9的。 好， 但是有人会担心说，就是像这样的便宜的产品，因为它是跟皮肤直接接触，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这样的后遗症。这个我们的确可能在短时间测评是测评不出来的。 是的， 我们今天只能告诉大家，就是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你的第一次使用的皮肤的感觉，包括上色呀、调整肤色呀，这样的程度到底如何？ 是， 对，我们只是来对比这样一个调调，先说明一下。 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产品的环节吧。 对，那你能先解答我一个问题吗？就是我们今天都是脸上妆的部分，你这块这个所谓的给头发护的，这算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能对这个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包装也很奇怪，就感觉很土土的感觉。 就是这是个什么产品？ 这款产品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亮色，这是什么？ 对，看这包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就有点像感觉过去就是姥爷姥姥涂的那个 护手霜吗？ 就是那种感觉，反正说不出来。我们可以打开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猜一下可以是什么东西。 打开之后你能猜 是膏状的， 这个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对吧？就 是 一坨膏，很大一坨。 这个是在 猪油膏， 这个是一款是在应该是日本药妆店买的，然后呢，价格应该是非常便宜，非常非常便宜，可能就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 我觉得都10来块钱吧， 十来块， 真的是10元的。 那我闻一下啊，有味道吗？ 开始擦什么？ 就是你头发如果毛躁的话，就可以直接这样。然后 可以给我试一下吗？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你试一下。 我今天洗完头连吹都没吹。 你可以试一下。 它这个膏体其实挺硬的，我粘了一下，其实粘不下来。 头发上啊，对对，都可以。 是会啊，让头发比较顺。 对。 但是因为它是膏体，其实很硬，你想涂上去，其实想花一点力气。 对对对。 有没有觉得？ 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 况。你想涂完之后觉得，哎，涂没涂上？ 而且它不会显得你 不知道， 就是即使你头发油，它就是只要擦上它就会显得不油。 哦。 这么神奇吗？ 没办法，今天咱们怎么没有油的，所以不知道它效果怎么样。 这还是蛮不错的。 那我也想涂一下，但我觉得我涂完之后能涂出什么感觉来呢？ 你使劲蹭的。 使劲蹭了一下是吧？ 涂出那种贵族的感觉。 油油的头发吗？ 不是， 不会，它 不 会 油， 它不会油的感觉。你觉得有变化吗？涂完了之后。 你没有。 对吧？涂完。没有，我谢谢你。就涂完之后，好像的确没有什么变化的感觉。 是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种草的。 对，一件产品就是不知道有用没有用的。 这是有用的，确实是有用的这一款。 反正我涂到头发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感觉。 男生嘛， 没有感觉差别。好吧，言归正传啊，这是真正我在你这一堆发现一个好像跟今天主题特别无关的一个存在，包括为什么会大宝会出现在这里。 大宝啊，大宝就是我们都不用说，我们很出名的一个国产品牌了。 哎，自从我给了你这份大宝，好几次节目中你都把它带过来了， 已经快没有了，还有一些。 哎呀， 慢点。 哎，你真的用挺多的。 用挺多，因为我在擦身体，在擦脚， 把它当身体乳来用。 擦脚， 嗯， 对，然后就是擦这个腿啊什么的都可以，完全没问题，而且它不会油腻，完全不油腻，就是不到10块钱，非常 真的是国货之光。哎， 对，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这真的是就不超过10块钱的两款产品。 哎，那这个大宝能不能当替代妆前乳一类的东西呢？润一下肤，能起到这个效果吗？你们觉得？ 我不想尝试。 其实妆前乳跟乳液还是不一样 的。我真的不太想尝试用我的脸，就是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今天试验品就是我的这张脸？ 当然不 是 了，当然不是了。其实我真的还是觉得这个还是涂大宝吧，就是 我是真的拿它来涂脸的。好像你是不屑用它来涂脸的感觉。 没有， 默默的在手上又涂了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它做护手霜也是没有问题的。对， 淡淡的这个香味还好，兰花的淡淡的香味 太好闻了，真的，我太 喜欢， 我太迷恋大宝的味道了。 说的好像今天我们都要传递一下，大家要不都涂一涂。 真的，我太迷恋。 反正今天晚上大家要在身上做各种各样的，你要不要 感受一下？我好多年没有闻过大宝的味道。哦，是的，感觉就是姥姥 的味道。对， 姥姥，天哪！ 为什么我们都这个大宝都说要老了？ 天衣的味道， 天衣的味道。好，我推荐了这两款， 其实特别快。 嗯， 涂完基本就吸进去了。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冬天用它做护手霜，我不太建议，因为它的这个润泽度不是很高。 是的。 哎呀，那怎么办？我一年四季的，其实我洗完脸擦的就是这个。 所以你其实你皮肤还不错。哎呀，为什么我打你？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皮肤真的很好。 是吗？ 对。 那天我还专门测了一下自己的皮肤，就是正常吧。你还记不记得在一年前 你有没有用我给你的面膜用了吗？ 有用一次 啊。怎么样？ 一个你就给我一张 两张嘛，一个药丸一个那个。 我用了其中一款，然后用完之后，你知道面膜这个用一次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吧。然后你还记得有一次我推荐男生护肤品的时候，那个礼包有印象吗？它是很多，然后赠五片面膜，赠五片面膜的那种。然后我那款我自己因为我不太起痘嘛，我把祛痘痕的那款送给我的同学了，我同学就经常在敷，然后跟我说，哎，感觉还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挺有效果的。 嗯，可能就是男人们会比较糙一些， 然后偶尔滋润一下，皮肤瞬间就好了， 吸收超好的。 对，是这样的。好， 我们回归正题啊，今天。 刚才我们的这个大宝的这个产品啊，我给大家推荐了。接下来呢，我们说手啊、身体啊、头发啊这些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物件吧， 这不就是睫毛夹吗？ 睫毛夹，这款是那个 无 印 良品 家的这个睫毛夹，我觉得非常好用。 我带来一个跟你那个非常像的， 非常像的。 我不知道，就是对，都是一种感觉的。你看，也是这样打开， 啊、也是这个，对。 那就比比价格好了。 这个是要130-140块， 这款我这款是80多块吧，应该。 其实都不算便宜，但是相对来说你那个性价比会高一点， 对， 差50块钱左右。 天一，你可以用这两个夹一下，来感觉一下它的那个舒适度和睫毛卷翘度。 它夹你自己会吗？ 哎，我不太会，但你知道 这个很好上手。 你知道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我这个眼睛，一是单眼皮肉眼泡，二是我睫毛确实也没有很长，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能测出来这款好不好用啊。 天哪，天一还特地新买了一个镜子。 那可不，为了咱们测评，我买了老多东西 了。就是这一种睫毛夹其实特别适合新手。 你先告诉我怎么用。 打开，对，就是把你的睫毛放进去，然后咔嚓一夹， 就算你买了镜子你也不会， 趁着睫毛不注意赶紧夹住。这个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它不伤睫毛，而且不容易拽到那个眼睫毛。 我夹到了，我真的夹到我的睫毛了，我看到了。 但是你要认真的，你要夹一下，要停个一两秒，这样。 好，我再来一次。 像植村秀他们家的那个睫毛夹其实特别出名，但是好多新手用不惯。 我还有一款是资生堂他们家的， 那个也不错， 特别好。对， 我虽然夹完之后可能没什么效果，但是我可以非常认真的说，以我这种从来不会夹睫毛的人，第一次我真的能明显看到我夹着我的睫毛了，并且我停了一会儿。我来试试你那个， 就是它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很疼的感觉， 没有任何疼的感觉，就是也不吓人， 是吧？ 对，这两个的操作是完全 一样的。 哎呀，你一梦啊，你这睫毛夹真的是好干净。我只能是我默默的无语一下。 不是啊，就是女生的睫毛夹都不是很干净， 上面会有睫毛膏， 睫毛膏和眼，因为我一般是先涂眼影嘛， 啊， 所以会有眼影。 我换个眼睛夹试一下，换不过去。 天一超级认真的在夹， 对， 我好像没夹上，再试一下，我夹上了。好，我觉得以我作为一个真的是一个纯， 就是那个 纯新人， 这是什么 LM 的 纯新人来说啊。 哎，这一款， 这两款的操作，大家把镜头麻烦切到我这儿一下，大家看一下那个这两款的构造，就是这上面有个盖子嘛，把这个盖子拿下来，相当于像指甲刀的那种感觉一样。 是的。 然后这两款的结构完全一样，虽然这个弹簧的力度感觉好像有点差别啊，但是以咱们这个就是夹睫毛用嘛，往上一压，这个就是无所谓了。然后这款价格大概差50块钱，以我一个纯新人的测评角度，我觉得都是能一次性就是能夹到自己的睫毛， 就是 完全没有问题。 新手也可以很好上手。 对， 是是， 你看我真的是第一次自己夹，然后完全没有问题。 试一下大吼， 你可以试一下大吼，但我觉得没差别。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无印良品的这一个会更就是更平价 一 点嘛？ 对， 因为这个睫毛你它首先不带什么电熨斗功能，说不带自带加热，就是个纯夹的话，我真的觉得可能就是品牌自己的 那个 溢价是吗？ 天啊天意，你现在都知道这个睫毛夹还有熨斗的这个， 有可以加热的功能的吗？ 你知道吗？很多男的都不知道。 是的， 哎，我在咱们节目已经是历练了多少周了啊，各种产品没用过总得见过对吧？ 而且我觉得好像无印良品的这一款看起来更长一点，罗拉玛西亚的那个只能夹到睫毛中间的部分，两边它是覆盖不到的。 因为我可以对比一下，等你一共夹完，然后我说一个稍微这个无印良品的一个缺点吧， 嗯， 就是它应该它这个质地是那种偏乳白色半透明的， 嗯， 乳白色偏透明的这个材质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说，如果女生有经常用这个睫毛膏刷完之后再夹嘛， 啊、 这上面会有点脏脏的感觉。 啊， 对， 真的很好用。 这个就是会有这种对比这个长度啊。 看起来好像是 一样的 无印良品， 一 样长是吗？ 就是这个从这个弧度和这个夹睫毛这个软胶皮这个长度来看，一模一样。 对， 如果说有差别，可能也就是毫厘之间，可以忽略不计。我认为，所以我看弧度啊，弧度差不多，没什么太明显。 那这样看来的话，还是无印良品的也比较容易买到，然后价钱也比较划算， 对，性价比会比较高一些。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两款评价起来，这款是什么牌子？就是比较贵。 这个是罗拉玛西亚， 罗拉玛西亚是140左右， 对，130-140块， 130-140，这是80左右， 嗯， 确实差50块钱的差价，我认为这个可以买更便宜的没有问题， 是吧？ 完全 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日本有一个牌子叫做贝印。我应该没有记错，那个也是这种感觉的，30多块钱。我以前在淘宝上买过，也挺好用的。 对，挺好用的。 对， 所以睫毛夹这个东西，我们刚刚测评，我觉得啊，只要它都是这个工作原理，没有必要追求贵，真没必要。 对，这个真的是。 对，因为你再怎么用，你这个颜色也都会留在上面，也会慢慢变旧，你也会定期更换它。 对， 所以你买那么贵的没太大意义， 挑个顺手的就行。 对，顺手就行。反正刚刚我一用这两款，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难度，都能直接夹到。你像我这种都一下子夹中了，真是比较好用。 这种形状比较适合就是夹中间的部分， 对， 等于中间突出，然后睫毛很长。但是如果眼睛比较长的话，比较狭长的话，可以选择那种植村秀的 那 个，就是金属的那一种， 类似剪刀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一种，那个比较长。 它对，因为它整个 覆盖面更大， 覆盖面更大。 对 对，但那种也更便宜吧，也不贵，我记得。 也是看品牌，有的很贵。 对，那反正我们觉得测评完这个睫毛这一部分，我认为是追求高价没有意义。 是的， 嗯。这个所谓的平价品牌也是可以替代的啊。 是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睫毛夹的这个小物件。 对，这个好突然，因为完全没想到聊睫毛夹，然后没想试完之后，连我都能，我是不是也买个10元店也去买一个？ 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 问题。开玩笑了，以我这个长度的睫毛夹不夹没什么 差别。那我们说完这个睫毛夹呢，去说一下睫毛膏。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这一款的睫毛膏，很多人也不会陌生了，这款也是一个网红爆款了。 是的。 这款在泰国买是28块钱人民币，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28块钱。 大豪也有戴睫毛膏吗？ 对， 大豪戴了一个， 是什么牌子？看不太清。 超大的品牌，超奢华。 哎，我是不认识的，一梦可以 说 一下。 哪个呀？ 他的那个品牌。 这个是赫莲娜 HR。 对，这款 我也戴了。 也挺大的，看着 我戴的这个反正量是跟你的那个看起来包装 看起来 都挺大的， 看起来很像韩国很火那个大黑管、就是、 其实并没有，反正就是一个10块钱的叫做强力卷翘持久睫毛膏就是我在那个就是所谓的10元店买的。 嗯， 然后那个不知道你们看起来有没有很廉价的感觉？ 其实看着还好。哎， 还好，睫毛膏看不出来。 对，可能一会儿要试一试才能知道。 我先说一下我这款 吧。 我这款呢，它是双头的，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一款你看，这边是白色的。 哎， 你大概 白色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这边是白色的，感觉都是毛，看着有点恶心。然后 你自己这个评语吓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哎，这边就是我们其实正常的这个刷睫毛膏， 就是 这样黑 色的。 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有两头的呢？就是黑头的这一面呢是要先刷一遍我们的睫毛，然后再用这个白头的，然后 再刷一层黑色。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啊。 先用白头的， 然后再用黑色的刷，再用白头的。哎，不对， 他是先刷黑色，我记得。 Sorry, 就是黑色让睫毛有一点那个湿润。 不好意思，应该是先刷黑色，然后呢再刷白色 ，OK 了 就可以了。 然后还得再刷 一遍黑色， 覆盖，就睫毛老长了， 就很长，然后对。 哎呀，说的我都心动了，一会儿可以试试。 嗯，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嗯，我觉得可以。 那个大猴那款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一支在国外买的话200多块，他家最有名的是那个豹纹，豹纹睫毛膏。但是我这个睫毛吧比较短，然后豹纹对我来说刷上的效果不够长。那最后然后他家有一款蕾丝吧，就比较长，但是又不够，就是它的持久度不行。我作为一个油皮，擦完那个会黑眼圈，于是我就选了这个。 明白。 这个并没有那么完美。 嗯。 只不过是适合你的这个自己的情况选了这一款。 对 对。 哦，那我们这个价格拉的很多，你那个大概要两百多块。 28块钱， 你这个 10块钱。 对，我这个是最便宜的，咱们俩这都属于比较平价的品牌。 是的。 但我这可能是有点偏廉价，都不能叫平价了，10块钱很便宜了。 是的，我想试一下一梦的那一个。 没问题， 我今天擦了一点点的睫毛膏，但我没有画下睫毛。 把镜子给大猴吧，来。 好，来。 大猴并不想面对自己这张脸。想萌化。 哎，那我这款10元的就是没人试用的意思吗？我们不是要10元店对比吗？ 你可以啊，你可以来试一下。 可我不会用。 我来帮你。 好， 这样 那我觉得天一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个。 好，你把你那只给我， 一边一个吧。好吧， 一边一个， 我再帮你夹一下你的睫毛。 OK 吧。好，你可以这样对着话筒这么说一下，然后我帮你。我现在呢要帮天一夹睫毛刷睫毛膏，我们来亲自来测一下这3款睫毛膏效果究竟。 因为我觉得这我身上这两款算是对比度比较明显的啊，一款是这个就比较贵的200多块钱，然后一款是我到底是不是闭上眼睛，一款是这个10块钱啊。 天一现在肯定超级紧张， 对，我的眼皮都在抖。然后这个不疼，一款是比较咱们说偏贵妇价的一样。哎呀，你别激动。 他们说不能在镜头前画睫毛膏，就整个人翻着白眼，特别丑。 我侧着脸， 但我豁出去了。 啊，就现在镜头在你那边，我好开心，好欣慰。 啊，什么鬼？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我很期待这个，一个很贵，一个很便宜，这个涂到睫毛上会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们测评睫毛膏主要就是看是否苍蝇腿，苍蝇腿的话就显得不是很自然嘛，然后看是否纤长浓密，再就是看持久度。持久度这个咱们今天在节目上就很难短时间内看出来了，但是是不是容易苍蝇腿，然后是不是浓密纤长，我觉得咱们是能试出来的。 对， 你是给天一两边试的不一样吗？还是其实越短的睫毛越能试出一个睫毛膏好与坏。 我默默的想说，我睫毛是不是没有那么短啊？ 天一睫毛还挺长的。 那真是很让人生气了呢。可能我是今天所有人里边睫毛最短的。 对，一梦只是客气了。有差别吗？ 哎，天一的左眼泡真毁了一切。 怎么了？ 但我从侧面看，睫毛翘， 侧面看能看出很 翘，整个人变得非常的魅惑。 对。 哎呀，我真的觉得 天一现在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我现在在咱们节目中真的是牺牲越来越大。 是的， 对吧？以前被涂脸，现在连睫毛都要 什么都体验过了， 不疼。但是我就 现在镜头切在天一的脸上， 我 那些暗爽 都 不行。 我能感到这个睫毛被那个一梦牵扯着， 天一在微微的颤抖。 对，我真的在抖。啊，你真的假 的？一梦也很不客气。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 夹到我的眼皮了。 就是给别人夹睫毛，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超紧张。 对， 你夹到我的那个眼皮了。 Sorry。没有夹着吧？ 一梦现在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凶。 我有种当年跟一梦录样带的时候被一梦化妆的那种可怕的感觉出现， 被那种可怕的记忆操控着。 对，我第一次遇见一梦，就是一梦拿那个笔在我眼睛上说给我画睫毛。 天哪！ 然后结果画那个眼线什么的，结果画完之后，你知道我那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特别恐怖。好， 哎，这个10元店的睫毛膏看起来刷头很大。这种刷头大的睫毛膏其实是适合画上睫毛，但是画下睫毛的话可能就容易蹭到眼睛上。 怎么了？ 等一下， 还没有弄完是吗？可以， 那你 看一下。 但整个眼神真的是不一样了。 你目测感觉这两边有什么差别吗？ 我看了一下啊，大概看了一下。 我求镜子，我要自己看一下。 来， 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因为我天一的这个就是哪个眼睛，右眼吧， 右 眼睛涂的是 HR 的， 对， 然后左眼涂的是他的10元店的这样的， 真的是10块钱的 睫毛膏的产品。然后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 HR 的它可以让你显得根根都很明，都很清晰， 对， 就是根根比较分明。然后十元店的这一款呢，就是感觉有一点点 粘连， 粘连的那 种感觉，苍 蝇腿了 是吗？ 有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你可以进去也看一下。 对，大号可以过来看一下。 对，它涂的稍微比较涂到我眼皮上，但自己看，翻起来你看一下。 不，哎，我跟你说，真不是我涂你眼皮上，是你眼皮耷了下来。 就是它是有一点点，但我个人看了之后觉得苍蝇腿还好，没有那么明显的。 对， 还好。 对，但是我还是比较觉得 HR 的这款不错。 其实如果这个十元店的这一款能够做到比较持久的话，单看妆面效果还不错。 目前还是 比我想象要好的多。 我们看一下，等一下， 我们等到节目快结束就再看一下这个睫毛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主要是要看这个。会不会晕染？ 是的， 对，因为现在来看效果层面并没有出现说天壤之别。 对对对，现在看着并不是那种很廉价的感觉。 睫毛膏其实并没有，就是 还好，但是价格差距好大， 差太多了， 二十几倍 呢。 对， 我刚刚试了这一支，哎，我觉得啊，真的是，就是它的那个拉长效果太强了， 非常 好，我要近距离看一眼， 太强了， 对吧？光自己说不行，我要看一眼。 我们让天一过去看一下。 那你忽略掉我的痘印毛孔。你看，就是我 都刷了是吗？ 没有，我这边刷的是之前的那个黑眼袋。 我看看那边的，这边我看 ，OK， 我看这个。 好。 哦，我看出差别来了。 是吧？这个，但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里边像棉絮一样的东西嘛，一旦。最好是在就已刷完睫毛以后半干已经快干的时候再去往上挂，如果挂的比较早的话就会一坨一坨， 对对，就会一坨，就很不舒服。 对，我刚刚就是刚刷第一下的时候就是一坨，然后我又把它弄下来了。 对 对，我因为它一只眼睛是涂的你日常用的是吧，这然后另外一边是刚刚涂完， 是 我目测的感觉，就是涂过的那一只眼睛就是明显是有像你说的有拉长的效果，因为它没有东西嘛，给它往外延伸的感觉，那一只就很自然的天然的状态，能看出差别。 对，赫莲娜的那一只真的就是看起来像自己的睫毛很长， 是， 但是等于泰国的这一只还真的是能把本来不长的睫毛拉得超级长，但它一不小心容易苍蝇脚。 我可以再看一下天一的眼睛， 再看一眼侧面。你要说什么？ 我真的觉得赫莲娜这款很好， 还蛮好用的。 差那么多吗？ 我感觉我要种草了。 我想十元店这款有那么大差别吗？ 不是，因为这个赫莲娜这款会，就是你涂，因为夹完睫毛之后它会翘一些嘛，涂完之后它会变得更翘， 很自然。 这个很自然，而且是让你可以翘上去的睫毛。对，你另一个睫毛就耷了下来了，你可以看出来吗？ 那这会不会是夹的问题？ 不是不是。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新开的那个睫毛，就是睫毛刷上挂的比较多，所以刷的比较沉，就容易往下坠。我 这个 用了一段时间了。 对。 不过赫莲娜这个其实不考虑价格的话，还真的很值得夸一夸。它刷出来是自然的，但是也没有完美到那种像戴了假睫毛一样啊那种效果。 所有睫毛膏都不太可能。 是 怎么生气了？ 我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 HR 的那一款有点根根分明的感觉， 是 对， 就没有那么强的粘连感。但这个十元店的这款，它是略微有一点点粘连感， 有点黏哈。 对他们，我觉得就没有到根根分明那么夸张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等一会儿看看最终它的坚持程度吧。现在这个程度是有差别，肯定是有的，但绝对没有大到那种说一款显得极其廉价，一款显得极其好。 是， 这两款对比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 我是觉得在这么大的差价面前的话，其实就十元店的这一根是可以原谅的。 对，如果 说它表现还不错。 对，如果是刚刚一梦的这一款跟十元店对比，如果是这个差别的话，那我绝对是推荐那一款， 是的， 28块钱 的。对， 那一款还挺棒的， 对， 跟我以前用的带纤维的还都不一样。我之前用的欧莱雅的那一种是黏黏的，这个是那种像棉絮一样的挂在上面， 对， 挺神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肯定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但十元店这个我们再等一等，等到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再测定一下，看看它效果有没有变化， 是的， 再来决定说这一款推不推荐。 没错，然后就是这样吧，我们马上就要到整点了，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推荐我们的这些好产品。 好， 喜欢你的泡泡丢掉，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

哎，还有这个睫毛膏，哎，我的睫毛膏啊，在这里，东西太多了，哎，睫毛膏这两款。哎，还是不错的、啊、 对，其实我们主要是对比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百元级别跟这个十元级别的差别， 是的， 就是涂完之后的效果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距、但是到目前我大概过了现在十几分钟，然后我觉得这个十元的这个略微有点点粘脸的感觉，然后百元这边呢应该说 HR 这一款、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没有那么沉，然后再看看我们再过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看它的持久度怎么样。 好的， 好，我们先来测评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测评一下隔离好了。 好的， 因为刚才在我们休息的这个时间段呢，一梦呢用了一下大猴的这款隔离、也是和那个睫毛夹是 同 款，他介绍的同款 罗拉玛西亚， 对， 罗拉玛西亚 是一样的牌子，然后我用了这一款的感觉呢，因为它是完全是不遮瑕的， 我再挤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我 味道真的是不好闻， 是 味道不是很好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它的质地，就是跟 乳液状， 乳液状的，是，对，是这样子的。 这一款是经典的保湿款， 对，保湿款，因为我觉得一梦是干皮嘛，在节目中也是多次给大家提到过了、然后它这个擦在这个我的皮肤上的感觉就是很湿润，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它需要稍微挺一会儿才可以吸收， 是， 对，先稍微挺一会儿，所以因为大猴，我觉得大猴是油皮嘛，所以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一款，应该，对，所以油皮的妹子呢一定要注意了、 是，如果油皮要选择这一款妆前乳的话，就是它有六种质地嘛，它有一款是无油的，我上面写的应该是 oil free， 是这样几个字母，就是注意找这两个单词， 对，大家可以， 然后可以选择，但是这一款是不遮瑕的，所以就对我来说吧，我今天带过来然后送给一梦了， 对，它仅仅就是隔离， 谢谢大猴， 因为我脸上瑕疵太多了，我需要有一点遮瑕的， 没有，其实我们今天看大猴这皮肤已经好很多，我觉得 今天是夸大猴专场吗？ 当然， 每一次你来都是你的专场，一梦都会 这 样说， 真的很适合短发， 超级开心， 而且我跟你说，其实女生有时候把头发稍微剪短一点会显得女生就是没那么笨重， 那你的头发这么长， 一会儿说完以后我们就拉着你去剪头。 其实我头发也不算是很长的那种，就还好。 好吧，就不是特别笨重，是这意思吗？ 啊、 好了，我们不拉你去剪。 好了好了，不拉你剪。一梦，你准备一梦大吼大吼大吼，你准备了那个哪款隔离呢？ 我今天带过来 了，先是妆前乳，对不对？ 对，这两个其实都得算妆前乳。 它不是隔离是吧？ 对，因为隔离一般我们讲隔离都觉得是 有色。手上拿那个小粒粒的这款。 对，这一款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娇兰的有一个幻彩流星妆前乳？ 对。 它其实是韩国的一个牌子，叫爱思博， 就平价版的。 对， 对， 平价版，就大家都说它是娇兰的那个平价替代，我给大家试一下吧。挤出来是这样， 我也想看一下， 来，我们都来试一下吧。 好， 就那个小球球会被挤化掉，然后在手上再晕开涂开以后吧，是有一点啫喱的那个质感很湿润， 也不是遮瑕的， 对，它看起来好像会很亮，但其实涂开了以后你们看它是没有完全不亮的，并没有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但是皮肤会有一点光泽感变好， 但是味道我真的觉得会比、 没什么味道，我觉得这 很淡 很淡， 很淡， 一点点的香味， 我觉得我可以往脸上涂一点这个，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它是把这个小球真的是挤碎了嘛，所以你刚挤到手上它是有点里面有东西的那种感觉， 晕开了以后， 但晕开就没有了， 完全透明， 完全透明的，对， 它算是比较保湿的一个， 我觉得很水， 然后它可以让你的妆容就是即便出油也是越夜越美丽的那种，整体上就是变得更亮，不会是斑驳。 我觉得所有的化妆产品都没有我的大宝好闻。 看来你真的是很喜欢大宝。 这款几乎没什么味道，我觉得。 是的，有一点淡淡的香味。我觉得就是，如果觉得娇兰的那个太贵的话，那个要600块，这个就百十来块钱。 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刚才我用的就是这罗拉玛西亚，对，这一款，再说一遍，这个叫什么？ 罗拉玛西亚，你可以叫它 LM。 LM 哦，对 ，LM 比较方便一点。这个 LM 我这个就是摸了一下，这个感觉就是包括脸上，就感觉很滑，还挺滑的，对。所以我觉得效果还是 我觉得就 是 这款隔离跟这个妆前乳当然功能不一样，这款妆前乳真的是水润，涂完之后有水水的感觉，而且价格才百十来块， 一百块 左右啊，我觉得这款产品算是不错，有没有更贵的？让我们 这款也是100块， 这个是200块 左 右， 对。 我还带过来了一个，这个就是完全像乳液一样的，哎呦，我弄得这么脏呢，真是让人尴尬。就是挤出来是那种黏黏的乳液，看起来真的太像乳液了。但这个其实我是想， 我是想给大家拔个草，就是不是特别值得推荐，尤其是对于学生党来说。这个是欧洲的某国，是英国吗？叫 Bytary RRY。 对，其实它还算比较出名，它家的那个粉底很有名，养肤款。这个说是也是一个养肤的隔离，养肤的粉，那个养肤的妆前乳，但是它对我来说好油啊， 我懂， 抹出来好油啊。 我觉得它有点白白的， 对， 我往脸上稍微涂一点点 了。晕开以后倒是不泛白，但是感觉腻腻的，像涂了一层猪油膏。而且我用完了它以后，他说它可以遮毛孔， 有味道吗？ 并没有这个效果。 有比这个味道比刚刚那一款， 味道香香的。 对， 这个味道稍微大， 稍微重一点， 稍微重一点的味道。 等于说它不是说有多差，干皮可能用起来还不错，但它的价格要400块，所以完全不适合。就是 这款没有水润的感觉， 对，油是 它 油润的感觉， 它油润不是水润， 它不是不太适合就是吃土少女们来入，我觉得性价比有一点低， 而且我觉得适合干皮。 是的， 你像我跟一梦都是偏干的，我就觉得不会有那么油腻的感觉，但是它没有水润的感觉。刚刚那一款100多块钱，那个是什么牌子？ 这个是艾斯博。 艾斯博跟艾斯博的比，它就真的完全没有水润的感觉。 是，所以这一款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推荐。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隔离的这一部分。 这是妆前乳， 妆前乳 还有一款更贵的，对不对？ 妆前乳 啊，今天带过来的就这几个， 就这几个哈。OK。 啊，对，妆前乳这一部分， 妆前乳这一部分。 隔离使用吗？ 其实我一直啊觉得就是隔离和妆前乳是很难区分开的， 对， 但我们一般指隔离都是指有色隔离。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那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手中买的这款叫做气垫隔离霜，为什么隔离也变成气垫？ 很少见， 对不对？为什么隔离是气垫状的？ 也可以啊， 便携吧。 对，便携。 对，我因为这还没有开包装嘛，我要试一下。 但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奇怪，因为隔离这种东西不需要补啊， 对， 它弄成便携的要做什么呢？ 还是气垫的， 就是可能 更好上妆。 我试一下吧，我看有什么。 兰芝出了一款气垫隔离，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家隔离本身做的还不错，所以那个妆效可以，但是销量不是特别高。大概就是大家觉得，诶，我隔离又不需要补，我为什么要买这样一个产品？ 你知道，就是这个气垫不是这样拿的， 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拿 okay, okay. 是的。 哎，原谅一下，我真的没有用过这种东西。今天要不是这期测评，我可能真的不会在脸上涂，又是这么隔离，又是妆前乳的。 好， 我觉得这一款有点点颜色。 它是有色的， 让我看。有色的， 有一点点颜色，当然也不是特别重，而且 印堂发白， 挺水的。 它是粉色的吗？ 你猜对了，它真的是粉色的。 难怪你看起来粉白粉白的。 你们没有人要试用？ 就小时候年画上面的那个大胖娃娃， 大胖娃娃， 就像天衣就很像。 哎，我觉得是水水的，但是它不会有那种，就是像刚刚那种妆前乳的那种感觉，也不会像一梦这款。隔离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可能它是气垫原因吧，这个水它就不润，你明白我的那种感觉吗？是水的感觉，但谈不上润。 我大胆预测一下，过一会儿就是它会很干， 很干。 可以感受，现在我这脸涂了三个东西，上面这个地方是刚刚我从所谓的水源店买的，价格50块钱的这个气垫隔离，这边涂的是100块钱的那个 艾斯博 的这个妆前乳，然后这边是你比较不推荐的英国那个品牌 T 开头 Tarry， 对 Tarry 的这一款，大概是三个区域三个部分，可以一会儿感受一下差别啊。我现在也没什么 明显的感觉，我们一会儿根据你皮肤的出油状况就可以感觉到这一款产品的控油性。 现在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触感不一样而已，仅此。 是的，不过这个气垫隔离好白啊。 对， 我的印堂是白 的 很夸张吗？ 印堂发白，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眼，哎，我只要盯着镜头看，我就看不见自己的脸了，很明显是吗？我把头撩起来， 还好，其实还好， 比较亮， 有点泛光，亮一点是吗？ 对。好，我们说完这个隔离的这一部分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粉底液吧。 好， 来粉底液的这一部分，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化妆品，就是尤其是擦在脸上，真的是贴近肌肤的这些东西，我会买一些比较贵的，绝对不会买那些平价的什么的。我一直比较喜欢的，应该是今年吧，今年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这个虫草粉底液，也是很火的啦。对，我这个色号呢是0.5， 是比较白的， 对，比较偏白的。对这一款，因为虫草的这一款，而且它是比较养肤，而且对于这个那种就是皮比较干的妹子呢是非常合适的。它这个是滴管状的， 这种很卫生， 对，很卫生。 然后我们这个挤一滴在手上就完全是没有， 看起来超爽的。 你要直接在我手上挤一滴， 你可以闻一下， 有味道吗？ 它味道是有的， 虫草的味道。 这个味道我不能用香来形容， 它很安心， 有点药物的味道， 对， 药物的味道。 滴滴 滴滴点在我的手上， 感觉听着名字就很踏实。 真的是这个粉底液的感觉， 它的流动感很好哎。 推开没有问题，但是我先不用，但是我先收回，我先收回。但是这个颜色太白了， 你手上没有打底，然后这样看起来会有一点干。 我这手涂了一点点那个， 哦， 这个， 那是可以的。 我涂了这个隔离， 太白了是吗？其实涂我还好， 就是白，还行，我觉得还行，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推开没有障碍。然后就是唯一的时候，我就觉得颜色好白，整个这张手是不是比这个手白好多？ 一梦已经很客气了，他没有买零号，零号还更白， 对吗？大家可以看看，这只是涂了的，这只是没涂的， 对，非常白。 对吧？ 对， 能感觉出来哈。 对，粉底液这种东西真的是要根据 自己皮肤的颜色，这个手会显得白很多。而且这个白是真的这种妆感的白，它不是那种白嫩的白。 你是说有点假白是吗？ 对，假白。 因为你的色号跳跃太大了， 因为你的色号快太大了。 如果是天一买，大概要买2.5号或者3号。 对， 男生不能擦太白的。 对，因为我不想就是粉底液这种惨白，其实是不太好看。 对，这个是很妆感的白，而且它是有点那种亮亮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皮肤它有一种是滋润之后的感觉，还是怎么说，就是它有点反光效果，我感觉。 它会有一点那个奶油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一梦超想吃一下 我 的这一个，这个也刚好是一梦的色号，对我来说有点白。 是吗？ 这个是 La Mer 的那个， 对， 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多少钱？ 这个粉底液国内卖1000块，在国外买的话就700块钱这样， 700-800那样。 其实是有一点点偏贵。 对，这算是你今天带来 最贵的一个 产品之一哈。 对。 啊，我来再另外一手试一下这个所谓的最贵的，这两个色号其实差不多，什么跟一梦那个。 他家粉底液，这个3号是属于黄皮的人用的最白的。就适合黄皮的人最白的，然后还有1号和2号，其实白的程度是差不多，但是分别适合的是啊，有一点粉调的肌肤和中性调的肌肤。 明白，就是根据你皮肤底色的差别去选， 对， 它的提亮的程度是类似的。 对，我虽然不白，但我非常喜欢就是站到柜台前给我来个最白的那个感觉。 我现在真的应该计时一下我们那个 我去买化妆品的样子， 化妆品的样子，我觉得一定特别好玩。 下次大猴再去的时候可以找人拍一下， 发个抖音。 对， 怎么办？我这个两个虽然都不便宜，但是价格也存在着将近一倍的差价。 嗯，是 我必须要说，这款产品一分钱一分货。 嗯， 我要做 粉底，真的是的。 大家可以看我的两个手啊，从颜色程度上来，这只手是刚刚涂过的，其实更白，有没有感觉？更白。 嗯， 对吧，这是就目测颜色层面啊。 嗯， 然后近距离，因为大家镜头可能没有那么细，能看不到我的这只手上面的，我的手上的纹路会残留一点点那种妆感。 嗯， 明白，那个就是因为它就没法涂得那么均匀。同样的这个手的纹路情况下，这一款就是La Mer的这一款，我觉得就细致很多，不会有这种残留感。 嗯， 怎么办，一梦？我真的不是故意说你的不好， 其实虫草是一款挺好的粉底液。 对，它这款其实用起来就刚涂完，我没有任何的负担感，很舒服。但是从这个效果来讲， 你更喜欢这个？ 海蓝之谜的那个会更轻薄，就更轻薄，它的流动性和延展性还要更好，很好推。但是确实是它的遮瑕度要差一点。 对， 虫草其实也是属于比较轻薄的粉底液，但是它要， 它遮瑕度要好。 对，它的遮瑕度要好一点。 对， 而且因为虫草是0.5号嘛，就是0.5号的遮瑕本身就要比0号要好。 对， 你现在擦的是海蓝之谜的这个，很好看，擦上很透。因为一梦的脸上没有什么瑕疵，我会说觉得海蓝之谜这个粉底液不是特别适合我，就是因为我当初被它的那个养肤这个概念给抓住了，因为海蓝之谜的那个护肤品特别好嘛，也很适合我。可是我用了以后就觉得，哎，擦完以后感觉除了变白了一点，脸上的瑕疵没有被遮住。 还是有的， 我觉得是的。我因为我那个下面夏天嘛，胳膊上有一个刚刚就是被蚊子咬的那个包，我就稍微涂，我看有什么变化。答案是没有变化， 是的， 就是没有遮瑕。我稍微再用一点你这个虫草这种， 它的遮瑕真的是有 一点弱，它的遮瑕效果。 哎，我想问一下大猴，就是他们家不是还出了一个气垫吗？那这个气垫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据说就是上脸的妆感是一样的，但是气垫不是会更便携吗？ 便携， 而且通过这种就是拍打去压这个方式会更，会妆容会更服帖。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就必须要说，这个遮瑕的效果的话，虫草这一款要略胜一筹。虽然它不是专门的遮瑕产品嘛，但是它有一定的遮瑕效果，能看得出来。这一款就是润一点，但是没有遮，但是会提亮。我觉得它提亮效果更明显， 它就比较适合脸上没有什么瑕疵，然后不太需要遮瑕的。这两款其实芬迪爷都很不错，是也都是偏贵的那一种养肤款。 对， 底妆我们真的还觉得哈，就挑好一点，在经济能力经济能力范围里选择比较好一点的。因为不太好的这种底妆的话，可能会刚上脸还不错，但是过一会儿呢就就斑驳，然后迅速的出油脱妆，就不是很高级。 所以气垫 BB 也可以起到这个粉底液的作用。 气垫 BB 其实它跟粉底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可以互相替代， 就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啊，我觉得冬天的时候吧，擦这个气垫会更方便一些。 是的， 因为气垫比较润一些，我觉得。 对，而且夏天脸上容易脱妆出油，随身带一个气垫随时能补。粉底液的话，弄得手上到处都是，或者还得带个刷子啊什么的，不太方便。 对对对，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这好歹也准备了一个气垫 BB， 不能不上场，是不是？ 不能不上场。 现在一梦的全脸已经涂满了这个大猴刚才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粉底液，确实是我感觉提亮的效果是不错的， 提亮效果非常好。 你看我脸上， 你本来就白，所以我觉得不够明显。你看我两个手，这款是刚刚的蓝猫的这一款，明显要比这个虫草这款要白，真的。 对对对， 白大概我觉得有一个度。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下节目的时候还可以再看。其实粉底液我们看它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是不是会暗沉。 对对 对， 对， 对， 它如果一直会保持很好看的颜色的话，说明它的持妆度很棒。 其实虫草这个持妆度完全没有问题， 已经很不错了。对， 非常不错。 一会儿我们到快下节目的时候可以看一眼。 对，可以看一眼。 对，现在只能说在涂完之后颜色上面那个蓝帽这款要占优势，但在遮瑕程度上呢，我觉得虫草这款呢要占一点优势。它也当然也不是遮到完全看不见啊， 是它还是轻薄款， 比另外一款要好一点，但价格同样不一样。那个蓝帽这款要将近千元，将近千元 对吧？而这款是400， 不过这个在国内也要600多。其实这两个都属于市面上比较贵的两款， 就看大家的需要吧。 对， 但是气垫这个，因为一梦也带了气垫，对吧？ 我带了气垫，对，我 这个价格差会比较大。 对， 这个气垫是香奈儿他们家的这个果冻气垫，也是我觉得它是要比 YSL 好用的。然后也是我们小雨推给我的，然后他又推给我一个那个海蓝之谜的气垫，所以我就立刻就买了。然后这一款呢，就是我也是力推大家可以买的，只不过它这个 价格 性价比会有一点点，就有一点点贵吧。它这个是9克，正常是9克，里面是9克，然后呢也没有替换芯儿，它的味道还是比较好闻的，味道就是。 山茶花的味道， 山茶花的味道 很好闻， 但好像说很不耐用，是吧？ 很不耐用， 就是不耐用，就是它这个基本上用一个月就，你要天天用的话，你就基本上不到一个月就用完了。 哎呦，那真的是。 然后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三盒。 它多少钱呀？ 是我因为我在官网上买的，是500多。 那平均一个月要，平均一天要20块左右，是不是？ 500多块钱， 那真的蛮贵的。 这一盒我拿到的这个气垫 BB 才50块钱，49.9块，对吧？跟你那一比，我很好奇它两个效果能差异有多大。 你可以， 那我先等一下，因为我刚刚擦了3款不同的妆前乳嘛，我先看看有没有起油。好像没什么变化。 你的头其实有一点， 这边是用的那个所谓的气垫隔离，有一点点，对吧？但是两边这款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OK，这样我先给你擦这边吧。 好， 用一下我这款。 现在是贵的都在右半边脸上了，是吗？好，闻起来这味道好香啊。这个是很女人的一款味道，就是你在那个商场走的时候，你会身边那个女生走过，你会闻到类似这样的味道飘过。 好， 这回也要交给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不说别的，就是个价格层面，这个包装层面，感觉差距还挺大的。就是拿到手里的感觉，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过这个粉色还挺少女的。 那个倒比较少女。这款没什么味道吧，就是这个所谓的十元店没什么味道，不像那个刚刚那款那么好闻。OK 了吗？你们好，我看一眼效果。 我从侧面看，感觉这个很浮粉， 很浮粉， 一点都不服帖， 非常明显的差距。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我们说睫毛层面 是，我 是 真的觉得粉底这个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底妆真的要选择好一点， 差距，这就是就怎么说呢，这边是很贴合，感觉你皮肤融合在一起， 对， 这方面明显你是涂了东西，因为它变得白， 那种感觉就是你能看出我擦了粉吗？我是瞎了吗？我看不出来。 对， 就很明显， 很明显的涂过。但是说实话，我以我作为一个男生的眼光来看， 嗯， 我看到这样的涂粉的程度，我倒也不会觉得不好看，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但是显然跟这款大牌的这一款的这个贴合的效果，就是妆感，这款妆感几乎就你看不出来它涂了， 是的， 这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天生好皮肤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差距这么大，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 是的， 是这样子。 在这个气垫比喻层面，还是我觉得完胜这个词不为过啊。 嗯， 一会儿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应该还会有更明显的差别。 是，我们等一下再看天鹰的这个 妆感 的变化， 妆感的变化。 等于说今天我的脸会特别斑驳， 是的， 也不会啦， 很斑驳。 好，我们把这个底妆的这部分也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嘴唇的部分吧。 嗯， 嘴唇的部分呢，今天的一梦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唇膏，一款呢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火的这一款是迪奥的这个唇膏， 嗯，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001号，也差不多用完了，对。然后呢，这一款其实我觉得女生嘛，随身携带这个唇膏，我觉得是很方便的，而且这一款就是属于是变色唇膏， 嗯， 传说中的变色唇膏就是涂在嘴巴上可以，什么随着你什么温度变化，其实我也觉得有点扯啊，其实就是比较亮， 噱头而已， 比较亮，然后比较偏粉色，对。 嗯， 然后是这一款，然后呢要给大家说的比较平价的一点的这个唇膏是美宝莲的这款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它的这个色号是23号吧，23号这个色号是属于比较偏枫叶红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它这个我用的也比较多了，就是这一款的这个唇膏呢，我觉得涂在嘴上呢比较适合秋冬，比较适合秋冬。对，平时如果你要参加一些场合的话，要一些就是嘴唇颜色比较重一点的，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价格差距有多大？这两款？ 这一款是80块钱吧？ 美宝莲的这一款。 这款是 国内是两百， 对，200多，怎么也得是200多块钱， 快300块， 快300块。 我带的就是曾经被一梦拿来涂红脸蛋的那一款，19.9块的一款，就所谓10元店的这个口红，但是这个颜色当时选的比较匆忙啊。目测这它写的是03号色，我看到什么叫做纽约粉橘， 嗯， 但我不知道这颜色看起来你们会觉得怎么样？ 如果它荧光的话，可能会显黑； 对， 不荧光的话，倒是还挺直男展的。 对对对， 倒应该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荧光啊？但我 这个要上嘴或者上手就能看出来了。 一会儿我们在手上试一下好了。 你可以在手上先涂一下，我还要给大家说一款，就是这款唇釉呢是阿玛尼他们家的501色号。一梦今天其实是素颜的， 嗯， 然后就是涂上这个唇彩的话，因为如果不涂唇彩的话就显得脸比较惨淡， 是的， 涂上这个唇彩之后就会觉得少女感爆棚。 这个是桃花色是不是？ 对，桃花色就是玻璃唇， 嗯， 就是我真的很种草大家，就是女生如果出去素颜涂它完全没有问题， 是 完全没有问题。 价格呢？ 价格 关心的价格 200多，国内要300多， 300多，因为我在国内的专柜买的， 300多。 对， 哦，这 是它 是 带那个 少女的那 带一点珠光是不是？ 对，一点点。 还好，珠光就什么还好，但是感觉是那种很少女的， 透明。 501真的好火呀， 好火，非常火。这是第二管了。 而且你这么喜欢， 我特别喜欢， 我没有运动完的口红， 因为我经常素颜，所以我出门必须要擦口红，就擦一个就是这种唇膏啊，淡淡的，你涂个大红唇总觉得很突兀，你满脸也不擦别的。 讲真，我觉得把皮肤养得很好这件事儿其实挺省钱的， 挺 像我这种， 我化妆品很省钱， 对，我这种皮肤不好我是不敢素颜出门的，就顶个大素颜，哎呀太丑了。 如果开卸妆单元一定要把大吼叫 来，我不来，我临时放鸽子， 现场卸卸妆。 好，我们还有，我们这样吧，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让天一先介绍一下他刚才的这个。 我涂完这款口红，我你们看吧，就在我胳膊，你们距离比较近啊，镜头前。 其实还好，如果涂嘴巴上的话，

好，我们在我们的第三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这个口红， 嗯， 还有我们的 那个气垫 BB， 气垫 BB， 还有 这个 妆前乳， 还有这个 粉底液， 嗯，哎，给大家其实种草了不少啊， 是，感觉好像越贴近肌肤的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就是价格会比较偏高一些，是会比较不错的， 但是那个妆前乳倒觉得还好。妆前乳我觉得这个100块钱出头的这个，我总记不住它的那个名字哈，但我觉得很好用。 艾滋博， 我觉得很好用。 LM 的这款也不错。 是的， 嗯，好，那接下来呢，也是要给大家说一个种草的，就是这个眼影了。眼影呢，其实一梦今天带来的呢，是两款比较平价，然后一款呢是比较价格会高一些吧。来，我们看一下啊，就是首先我说这个价格高一点的，其实啊，我真的应该买一个那个一个盒就给它安进去， 嗯， 但是我没有买，因为它买盒的话还要另算钱， 他家还挺贵的， 气死我了，真的在国内的专柜买真的很贵。我们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三款， 嗯，这是眼影， 对，这是眼影， 三款眼影， 对，这是三款眼影， 颜色都是大地色， 这个我以为是阴影。 这是焦糖色，没有，它是布灵布灵的，用不了阴影。 这么大，天哪！ 然后这三款呢，是我搭配的焦糖色。 嗯， 这个因为我平时有时候涂眼影也都是，其实它有点偏大地色， 嗯， 所以是完全不会出错的。 嗯， 对，顺序呢也是先涂这个色，再涂中间的色，再涂这个 比较深的颜色。 对，然后它们这个色号呢，一个是由浅至深是2号、28号和6号，大家如果。嗯，觉得这个颜色搭配的不错的话，就是可以去买，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价格偏贵了，两三块价的800多。 对，800块钱。 800块钱， 好贵啊！ 对，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平价一些的，说一下这个 Kate 吧 ，Kate 这一款 啊 ，Kate 这一款它的这个色号是 PK1 吧，应该是 PK1 的这个色号，这款真的是。春夏秋冬都可以涂的， 粉粉的哈。 对，粉粉的，然后就是你想涂深的话，就是秋冬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还有这一款是 CanMake 他们家的，也是一个爆款的颜色。色号是14号，是比较偏那种， 粉， 怎么说？ 粉嫩的。 我看有红色，有棕色。 有棕色，对。 整体就感觉比较春夏的。 红棕今年真的太火了。 就是、对，这两年都很火， 嗯、 是 棕色。所以这一款我也是推给大家的，这一款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啊。刚才推荐给大家那个 Kate 它这款好像就不到100块钱， 不到一百块钱。这款， 然后这一款是100出头的价格，对，也是不贵，所以也是不错 的。那我的这款美宝莲的大概是多少钱？因为我买到的是一个二手的，所以是比较便宜，才30-40。 这款在国内要100多， 对，100多。因为这款的颜色比较多， 是的， 对，但是我买的这款比较便宜。 嗯， 但其实我看了一下哈，那一款美宝莲里边的颜色都不是特别的饱和， 对，不是特别，而且我觉得 比较适合新手。 上色的话也不是会特别好， 对，它的显色度不高。 对，显色度 我刚刚在手上用了一点，就挑的比较深的颜色，去晕开了以后还是有一点淡。 嗯，你涂的最深的当然是 黑色的那一个，倒是蛮深的，但是除了那个之外，棕色都不是，显色度都不是特别的高。 对，那大豪这边有什么推荐的颜色？ 我带过来的是这一盘，就当初哇，那个风大到全球断货， 啊、 就是香奈儿268。 对，这一款确实是非常，而且它也算是红棕色。 对 对， 红棕色盘其实。看起来好多美妆博主画出来都很美，但其实它不是特别适合新手， 就是它真的不好上手。 对，它的那个显色度非常高，那红色可真的是红呀、 嗯、 就是一旦没有画好的话，感觉就是被揍 了，是一样 的、啊，看超级红。 哎，你知道吗，有一次啊，我就 稍微借我涂一点，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是用 Kate 这一款Kate 这一款呢，就是那个红的我稍微涂多了一点， 嗯，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有一个弟弟吧，他说姐你是哭了吗？我说没有。 红色其实不是特别适合新手， 对对对， 把握不好那个量的话，我看起来要么是被打了，要么是哭过了。 对，怎么样天一？ 你看我现在手背上的这个颜色，可能这个因为这个眼影它不会颜色那么深，所以我涂的面积不是很大，但我觉得一梦能看得清楚啊，在这个距离。刚刚那个大豪带过来这一款的颜色，从上色度来讲，就是你涂上去就能看到颜色， 它显色度是比较高的。 美宝莲这个颜色我说不出来，它涂上因为它有很多这种亮珠光的感觉，所以就是隐隐的一层，你能感觉出来那种感觉吗？ 能感觉。 对，我想再稍微试一下，你觉得哪个比较适 上诉是不是比较适合新手？ 新手啊，我觉得我这几款完全都适合新手。 都是 大地色是比较不容易出错的。红棕的话就是真的不太适合新手。 你可以用手涂，因为我没有带刷子。 对，我看你没有刷子。 对。 大地色消肿特别深。 对， 就眼睛有一点睡完了以后眼睛有点肿肿的话，用大地色就很好。 对， 我该怎么说呢？因为它不是那么强的珠光哈，没有像美宝莲这个珠光那么严重。 不是， 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款搭配这款后面，因为它是要加尾，就是加眼尾这一块，所以这一个就是因为三个块嘛，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浅的，然后这个是最深的，最深的我一般都是加到这个眼尾这一块，它是提亮的，所以我选的是珠光，对，但是前面这两个呢，我选的是哑光的， 啊， 对， 懂了， 是这样子。 眼影一盘真的感觉能用好久好久啊， 很久哎，它有这个保质期吗？ 说彩妆是5年嘛， 哎呀， 但据说过了期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就是尤其是眼影啊这些东西。 我刚要把那个 CanMake 的这个红色，因为跟这款的红色很接近嘛，我涂了一下，我觉得从上色度来讲，像大红说的，然后我戴的这一款上色度真的是最高的。 对， 因为我这个不是涂眼，在手臂上涂，它其实不太显色，相较而言，那这款红色是这里面最显的一款。然后美宝莲的呢，就是相当于提亮，我感觉它是 很清淡哈， 对，它很薄，然后它主要是有那种珠光效果，它像提亮。然后刚刚一梦推荐的这个 Bobbi Brown 的这一款，我觉得它的这颜色是介于这个它的上色度吧，没有这款那么的高，但是也不像美宝莲那么的薄，中间值。然后看 Make 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像上色度来讲，就跟这比就差好多。这款上色度非常高，但看 Make 就还好，就是你看我涂到最后几乎看不太清， 对， 就看 Make 的这个就稍微差一点。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眼影，真的是我日常装必备。 啊，我知道了， NARS 的吉隆坡，哇，真的好棒哎，它 的 颜色真的是太美了，我觉得。真的是 这款，你这是什么颜色？就侧了看不太清， 有点发紫色， 紫色和棕色。 然后它前面的这一款和这个颜色有一点相似，对，你可以试一下。 好，我来试一下。这也没有刷子。 这个颜色其实看着还没有那么特别，但是一上眼就是又消肿，然后还有一点女人的那种魅惑感。 因为它这个比较浅，前面的颜色，对。而且它就是如果你可以浅涂厚涂什么的 都很好， 两个妆感的效果还不一样。其实它上色很好，你这样涂真的涂不出来， 不出来， 对，涂不出来。 用手本身就不太适合擦眼影。 对， 这个眼影真的我力推， 那是 因为今天你没有带专门的眉毛，没有专门的眼影刷，所以说反正加上我胳膊的颜色也比较深，我觉得我 NARS 这款没涂出颜色。 但是 NARS 这款你涂不好就会显得脏 啊，是的， 涂不好， 因为它那个紫色本身就， 你可以现在，哎，我今天我没有带那个刷子， 用我这个吧，我这里边这个眼影刷就用的不多，另外一面是干净的。 对，你先呢，我一下看看你这么强烈推荐 NARS 吗？我想看看你涂完之后的效果。 不过 NARS 我手上试不出颜色 ，NARS 这一个不适合单眼皮，这个紫色就是如果单眼皮擦，很像被打了。 反正就是目前来看，我觉得上色度还是你带的那款。你那款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一款大概300-400都可以买。 300-400， 国内好像要500左右吧。 也不便宜了。对， 其实对它有一点贵。眼影这个东西，就真的不是说显色度越高越好。 对。 对于就是比较熟练的话哈，可能选择显色度高一点的眼影。 你可以控制的好。 对，但是如果是新手的话，可能是那种比较清淡的，不容易出错。 那这么说，这款美宝莲是很适合新手的了。 对，它的质地我刚刚试了一下是比较软的，但它有点飞粉。 而且我为什么特别力推 NARS 这款，就是因为它就两块 啊，对， 就是你涂完浅的涂深的 也不用考虑搭配的问题， 对，不用考虑搭配的问题，所以是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看看一梦涂完的效果的差别。 我看到过一梦擦这个眼影，真的特别好看。 我一直擦都是这个。 反正我涂完这么多款，我就是觉得我个人啊，对颜色最喜欢真的是你那款，但因为我是单纯从目测的感觉啊，因为涂眼睛上可能跟涂胳膊上的感觉还是有差距的。 不过你知道这一款 我刚用的时候、嗯、我没有想到它上色那么猛， 你就一下把眼睛涂重 了。一下子的时候你知道像谁，就是那个花千骨里边沙姐姐、嗯、那个浓重的眼睛， 沙阡陌的那种，有点妖艳了、 啊、 是 问题。我这个长相是偏硬的，并不适合那种很妖冶的那个眼神，然后、啊、我怎么看自己怎么怪，于是那天画的睫毛膏眼线全都废掉了，重新画， 全部冲掉了。 嗯， 对，上色度有点高，反正现在来看是最上色的一款。这么看我觉得看 MAKE 的那款应该是折中一下，新手用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其实像眼影这种东西主要是还看跟自己是不是比较搭、 嗯、 不一定要买那么贵的。 对，今天这个价格从100出头，100以下，一直到400-500， 200多块。那200多块，对，不贵。 对，到你那款是最贵的。其实我感觉就是好像风格不太一样。 对， 这个价格已经不能单纯比较他们的这个推荐度了。 是，其实便宜的眼影，如果说质地比较好，然后不飞粉的话，颜色又比较适合自己，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入的。 天啊，没有那种软毛的刷子，真的上眼影很难。 是，这个上出来就有一点沾多了就容易很重，然后沾少它不是特别抓粉。 对， 哎，说实话，我把话拽到咱们最前世的那个睫毛啊， 啊， 我觉得没有，我因为镜子一梦用嘛，我用手机的这个摄像头感看一下，好像没有晕染， 没有晕染， 没有晕染。 你本身皮肤也是比较干的那一种， 对， 是是， 没有晕染。我觉得 干皮的话，对于睫毛膏感觉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对，我最意外的，其实其他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嘛，我觉得都猜到了。 嗯， 唯独是这个睫毛这一块，我觉得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差别的感觉。 你知道有一个国货之光的睫毛膏叫火烈鸟， 嗯， 还有一款叫茶明一猫。就是早年我们爱淘宝的人都知道这种牌子，5-6块，然后7-8块、10几块都能买到， 但是效果 非 常 好，非常好。 对，我觉得没想到，我其实我做好的心理准备，今天推荐的这些10元店的产品应该都是完败的，但是目前只有在这个气垫BB层面是明显差距， 是 其他都还好。那现在阴谋化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高光啊，因为这高光是 高光阴影比，是不是？ 对。然后这是那个大侯特别强调说可以说一下高光这一块， 对， 然后一梦也戴了高光，然后我戴的这是10元店的高光，看多少钱，我先跟他说价格吧，15块钱， 好便宜、啊、 但他是把这个高光和阴影的这个比2:2两头， 这种 对 这种搭配可火了。 导播可以把镜头切到我的这个，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戴了15块钱的高光和修容，应该是两款2:1的这个比，然后一会儿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它应该是仿的爱丽小屋的那一款， 应该是这种，反正创意是。 我戴的是爱， 你有戴是吗？那刚好我们比一下。 好，哎，真的 长得可像了呀！ 哇，双胞胎吗？来，镜头照过来，大家看一看，爱丽小屋这款大概多少钱？ 这一款也不到100块钱， 不到100。 对，而且刚上市的时候有一点炒得很高，大家当时也没有见过这种，哎呀，这么方便的一个高光阴影全搞定的，再加上有个美妆大神，韩国的叫 Pony。 嗯、 Pony 就是去演示了这个到底怎么画，哇，扁平脸瞬间就变立体了那种感觉。 OK， 导致这支笔好火、 哦， 是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一梦确实很适合这一款眼影， 对，这款眼影适合它， 嗯，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用那个刷子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今天刷子稍微有一点点影响一梦的这个妆感， 对，刷子会比较好晕染， 但其实也还好。 所以 反正我觉得就是测评完眼影这一块，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从100块钱一直到400-500块钱的这个差距，个人不觉得很大。 是的， 个人觉得不很大，就是适合你不同的熟练程度和你自己的皮肤的特质，选择一款就行了。 是， 那既然已经就是啊， 这是你的这个爱， 对，这个爱丽小屋的话，这个已经是网红爆款了。 是啊， 太爆了。就是这边呢是高光，这个而且用的时间也不会，这个用的还挺快的。 是的， 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阴影，就阴影棒的。对， 觉得咱们时间也不多，直接上脸吧。 行， 来教我怎么用吧。其实我也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你 跟这两 左右脸打不一样的， 交给一梦处理。 好，来， 左边用的是这个所谓的10元店的产品， 最简单的就是高光打在那个额头，然后下巴，还有那个对阴影打在脸部两侧，然后鼻影。 我为什么又有种紧张的感觉？因为你要是化妆师，你会把这个非化妆者吓得半死的感觉。 一梦看起来非常的认真。 高光打苹果肌。 对，苹果肌，然后鼻梁。 嗯，可以。 那个阿里小屋的这款，没想到这款创意竟然抄袭成这个样子。 这一款真的是太便携了，就免掉了刷子，而且它很好推，它的质地非常软，用手就可以直接晕开。 化妆笔，我觉得真的是为了这个节目什么都搭了， 化成了，感觉化成了小老虎。一梦这个擦的比较少，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上过一期节目，当时化妆老师还教我们说，就是这个阴影，当时他是给一梦打的嘛，是沿着这个发际线的位置打，就是其实不能太靠近脸颊，那样很显脏。不过我看当时抖音上很火的一个，就是抖音开了美颜以后就很吃妆嘛，那些就博主等于说那些博主们就要画非常浓非常重的那个高光和阴影，我们日常如果看着就超级怪，但是上镜就很好看。上镜其实有时候是要把这个打得重一点的哈。 我在这个给天一在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明显感觉就是爱丽小屋的很好推开，然后这个虚源店的这款产品呢，就是推开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太好推是吗？ 对，不太好推，而且爱丽小屋的这款更自然一些， 是吧？其实爱丽小屋这一款本身也属于比较平价的产品了哈，现在好像几十块，68、78都可以买到。 对，没错。 不过大家要小心一点，可能假货会比较多。 假货会比较多，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就好像国内现在应该也不贵。 好。那接下来就是刚才对比完了这个高光之后，推荐给大家的应该是这个 是爱丽小屋这一款， 爱丽小屋的这一款阴影棒了。 对， 对， 高光阴影棒 来看，效果你觉得怎么样？ 我效果吗？效果我还是觉得爱丽小屋都会比较好， 会自然一点。 对，自然一些。 对，在镜头上可能看着不是很明显， 对，镜头看的应该没有什么差别，我的这个脸的变化可能。 但讲真哈，就是刚刚一梦在这里给你打了高光，这里的这个高光看起来有点假。 挺假， 不是那个亮的感觉，而是那个白，不是特别好看。 对，所以可能今天测评完这个，它可能有点像这个 BB 霜的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妆感太明显了。 是的， 对，相较而言没有那么自然。那爱丽小屋这款就更自然一点。 哎，那么在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一梦呢 还 想 吗？ 没有，还想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物啊。就是这个 唇膜， 兰芝的唇膜，这个应该是我大侯在这，我管大侯买的， 是 这边。然后这一款呢，应该是有什么草莓味道的呀、这个是苹果味的吧？ 对，当时出了一个限量的，有四个味道。 对，四个味道。然后我买的是这个味道，其实味道无所谓了，它的效果就是唇膜，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就是秋天，马上就要干燥起来了，还有冬天，所以其实这个唇部的护理呢，我们也要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唇膜呢，其实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用那个棉签。先蘸上，然后就是涂在这个嘴上就可以了， 直接过夜，对吗？ 这个味道可以忽略，因为这个味道也不是很浓，而且你说是苹果味，其实我第一下也没闻出来，我闻到个酸酸的味道，我也没点出 是什么味道，有点像小柠檬，是不是？ 对，说不出来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这味道可以忽略吧，就是 对，但还挺少女的， 就看效果就好了。看起来是特别滋润的那种一个产品， 是的， 非常好用。 我觉得就是这一款是完全日常用够了的。 对，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唇膜，像海蓝之谜，他们家也有出，大概要500块。其实如果就是经济上不是那么宽裕的话，我觉得选择兰芝这个就行， 完全够了。 兰芝是多少钱？ 兰芝这个100块左右， 100块左右，那差距好大。 是的。 然后还要推荐给大家一款，就是新手也可以用的，虽然它这个价格会有一点偏高吧，就是如果代购的话是300多块钱，370多块钱吧。这个 Bobbi Brown 的眉粉，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用那个 Kate 他们家的眉粉，其实也是够用了。 是的。 但是，这款眉粉我也是力推的，就非常好用，真的是非常好用。 是比较持久吗？ 一个是持久，而且就是好上手的感觉，对。 哎，其实我还想推荐一个很平价的眉笔，就一看我就用了很久了，连盖儿都用没了，就爱丽小屋的10几块钱这个，其实它跟很多大牌相比来说吧，会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又好上手，然后它这个形状就直接画，上色也不错。 我直接是用那砍眉刀的那个， 对，那个砍刀也很好用，但砍刀吧，一个是自己削成砍刀形状很难， 就是、有点麻烦， 对，或者就要去专柜让人家给你削。 我画的手法肯定不是很对啊，我只是想试一下。 不过好在天一本身眉毛很浓， 对，就是也不是差距那么， 也不是太需要。 我试一下这个，因为我从这个书店买的这个眉笔价格其实跟那个你的这个爱丽小屋这个差 不多，差 不多 是不是？ 那我想看看这个效果方面会有什么差别。哎呀，我真的觉得我这个眉毛啊，我涂出去了，直接涂出去了。我觉得今天是这样的，觉得这个价位上的东西差不太多。 你可以在手上试一下，看它的那个上色度。 OK， 我在手上试一下上色度。 其实上色度就是特别好的那种眉笔，不是很推荐大家。那种眉笔画出来会很像小新， 很吓人， 对， 对， 不太自然。就是一层一层的画出很自然的形状，这种眉笔其实是比较好的。 嗯。 另外，就持久度也很重要。 嗯。 好，鉴定之后，爱丽小屋这款是完胜的， 嗯， 是吧？其实价钱 差不多。 都是十几块， 十块钱。我这款为什么说差距大？这款是比较细的，有点类似铅笔尖的那种感觉。 嗯， 它的上色度非常好。 嗯， 非常好，意味着如果你稍微掌握不好技巧，就一下就画浓了。 对。 但是爱丽小屋这款就是有种晕开的感觉，第一遍是有点淡的，反复涂颜色才上得来。 不过啊，就大家选择眉笔的颜色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发色来选。 嗯， 眉毛的颜色跟头发的颜色最好是 一 样的。 对，因为就是，我用的这个 Bobbi Brown 他们家这款是比较偏棕一点的颜色，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再涂一点染眉膏， 嗯， 完全是跟我的发色比较。 染眉膏是金色的，是吗？那样会很协调。 对，比较协调了。 对，今天咱们说了好多产品，咱们简单捋一捋啊。 嗯， 首先咱们做了这个睫毛夹的一个小测评， 嗯， 发现完全贵的没必要， 嗯， 对吧？ 是。 然后就是睫毛膏。惊讶的发现200多块钱的跟10块钱的其实有差距，但这差距可以忽略。直到现在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没有任何晕染的效果。可能但也可能是我是干皮的原因啊，不太晕妆。后面测评的有这个妆前乳，觉得妆前乳真的100多块钱的跟400-500的也 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因为质地不一样，效果不同，我觉得可以忽略，看你喜好和你的荷包到底顾不顾啊？ 是的， 但是在气垫这一块，明显感觉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对吧？气垫 装的这一部分真的是 对， 一 分钱一分货，还是这个一梦带的这个气垫比较贵的，比较气垫确实效果会更好。然后在高光部分也是同样，其实这个高光部分也没有存在说那么大的差价了哈。 嗯， 但是就是明显爱丽小屋这一款是更贴合更自然。然后刚刚做了这个眉笔的测试，其实我觉得这个眉笔是这样，就是爱丽小屋这一款，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新手来。 是的， 我从实验店买这个，它我觉得对于技术要求高一点，因为它上色度很高， 嗯，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说不好用，而是你如果新手可能会画不好，画成蜡笔小新。 是的， 对，我是不是把什么地方落了？对，那个眼影。眼影部分我觉得这个价格好像不能说明问题了， 对， 就是看你 眼影真的 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就是大家可能要的效果不一样， 是， 然后你新手然后包括喜欢的颜色，这个你的需求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价格已经不能决定了，各种价位的都有各自的效果和适合的人群， 嗯， 这个时候不用贪图价格了，好用适合你就行。 嗯， 天哪，我们今天中了好多的， 对，我们今天做了好多的这个测评和推荐，我发现好像就是跟皮肤越贴近的部分，其实我们对化妆品的要求会高一点， 是选择好一点的哈。 对，一些稍微隔离一点的，比如说眉毛，比如说眼影，比如说这个 睫毛膏， 好像这个价格层面就不太影响。 对， 差距还不是很大，可以忽略。 是，就是考虑自己的经济状况，然后可以，不用买那么贵的。 嗯。 另外，我刚刚突然想到哈，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可以把我们推荐给他的其他的朋友，转发我们这个节目给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会收获一个空空如也的钱包，就中了好多的草啊， 收获一个空空如也的钱包。 好。那我们现在节目呢已经到了尾声，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真是收获满满啊，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以后也是会给大家种更多这样的草。 对，我们会为大家不用大家去做小白鼠，我们在直播间为你现场测评，告诉你也许哪类东西你可以怎么选，虽然只是指导，但是有它的意义。 嗯，好，好的，那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对，然后下档节目是什么？ 下档节目呢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 FM98.2、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天一。 嗯，感谢大侯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因为大侯都是老朋友，我们就不客套了啊。 嗯，是的。 好，拜拜 拜拜。Your love, yeah.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